外国媒体最近纷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的黑龙江新闻、中国香港的大公报、凤凰卫视、环球网、日本共同通讯社、巴西的碧水报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飞行指挥成员战斗飞行技术大赛2016进行指导的消息。捷克的网站还登载了金正恩同志视察朝鲜人民军第380大联合部队指挥部的消息和他对朝鲜人民军第1045部队所属山地步兵大队的滑雪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